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晚上的9:01，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我是康乐。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莹。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除了孟莹和康乐之外，还为您邀请到的是京津冀之声的美女主播思萌，欢迎思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思萌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思萌。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我的声音会不会有点熟悉啊，尤其是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 就是原先的老家里人啊，肯定对于思萌的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熟悉的。本来我以为康乐会卖个关子，让他自己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人听出来他，结果你倒好，直接把他给卖了。 因为真的是互相之间太熟悉了，所以就直接把思萌给介绍。 对， 当然思萌平时啊，除了还是非常关注体育之外，我们也非常想听他在经常看到他在朋友圈里啊发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生的感悟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跟我们的话题非常契合。 是吗？思萌， 是不是我先来要介绍一下我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感悟呢？ 可以，我觉得。 对，这个跟我们的话题是有关系的。给大家介绍今天话题啊，奥运会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脑洞大开一点的，如果让您给奥运会再增加一个项目啊，您想增加哪个项目呢？ 对，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您的什么选择影响了你的人生？那这两个话题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啊，应该还都是挺有的聊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几种互动交流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一下您的交流。 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啊，北京体育广播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与康乐、思萌还有孟莹一块来聊天，这边都看到大家的聊天，尤其是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是这几天开通之后，大家都是非常的活跃。 对，欢迎大家踊跃来跟我们互动啊。先让思萌说说吧，要是让你选给奥运会再增加一个项目，你想增加什么项目？ 其实啊，我觉得现在每年的奥运会都是在新添加一些 谁告诉你奥运会是每年的？ 就是每一届。 真是离了老东家，怎么现在连奥运会什么时候办都不知道了？ 口误啊。 对对对。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每一届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是挺关注的，尤其是有一些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尤其现在大家看奥运会啊，都说了呈现一个老龄化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奥运会的这个组委会也都是在倡导，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加入一些年轻的元素啊， 吸引年轻人。 对，你说像现在新加的这些什么空手道啊、攀岩啊、冲浪啊、 滑板， 对，肯定是年轻人喜欢的比较多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更多年轻人再小一点的好像对电竞啊这种电子竞技类的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也许未来奥运会有可能会加入电竞，因为其实在亚运会上已经要加入了嘛，在未来这个杭州亚运会上。但是思萌，你说来说去我觉着吧，你说的都是人年轻人的事儿，我问的是你想让增加什么项目？ 你说我特别想加入年轻人的这个行列当中，一下子被我挤过来了。 当然说到电竞想要加入奥运会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啊，首先涉及到一个标准，就是比赛这个标准，另外呢这个各个版本的这个游戏、 到底是选哪个游戏、哪一款。 是， 说到这儿康乐好像很有发言权的样子、 当然我说奥运会增加哪个项目，尽管我平时经常是参与各种各样的电竞啊这个活动啊、但是我最想加入的一个这个体育项目 是麻将。 哎，你跟白又白想一块儿去了， 这不错，这个是老年人的项目。 不，这个绝对是智力运动， 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国家里头大家参与的比较多，然后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世界的一个项目嘛，很多的外国友人也玩的蛮溜的。我看 是我之前看一个国际大赛最高级别的麻将大赛，四强选手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所以 康乐你要学习一下这个 记录是吗？ 没错，所以说就刚才有朋友说了，麻将如果能够加入到奥运会的项目当中，那我们中国队是否能够这包揽所有的金牌啊、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个畅想。 嗯， 是的。 那当然，我还看到咱们微博当中啊，有朋友说了他们的想法，比如说豪华七对，你说他这名儿吧、叫豪华七对，结果他希望增加的项目是睡觉，感觉跟您这名儿不太搭。然后这个叫预备齐唱，他说我建议奥运增加弹球比赛 啊， 是小时候那种就是 玻璃 珠的那个弹 球 吗？ 我们叫溜溜 啊，反正就是咱们小时候都玩过。你看总是这么暴露年龄，可能人家零零后啊，孩子们可能都没有玩过这种东西了、 刚才说这个奥运会增加睡觉的这个，我理解是不是这个《西游记》里边唐僧坐禅那个睡觉，一坐禅坐这个六个小时， 算是打坐啊？ 啊，对，那也睡觉，就是考耐力。 对，冥想就是这个。 对， 瑜伽里头它不是有专门这么一个练习啊？冥想， 那个冥想可能还要更专业一点。但是纯睡觉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挺支持的，因为睡觉其实也挺难的。你要能一直睡，看谁睡的时间那么长，这也是一项技术。 对， 萌萌还是有发言权的，当年也是被咱们同事说过啊，到哪儿都是一下就沾枕头就着，对不 对？ 睡觉这个我们没有在怕的。 是， 对， 就是这个是脑洞大开了，大家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也为您介绍一下关于疫情的消息啊，今天0点到12点，北京新增3例境外的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均为8月1号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中2例为确诊病例的亲属，有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旅行史，1例为确诊病例的同航班的密切接触者，也是请广大市民朋友们自觉遵守首都的各项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来返京人员要主动履行好防疫的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及出现病例地区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要及时主动向单位及所在社区报告，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共同守护家园的安全。 对，那对于这个疫情的防控啊，我们现在还是要随时留意，随时留心啊、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尤其是在今天下午晚间结束的一些比赛啊、尤其也是关于我们中国奥运健儿的一些表现，都会为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啊。当然对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既是咱们体育广播的老家里人啊、又是我们现在这个京津冀之声的主播思萌来到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欢迎思萌，并且也是对思萌还是非常熟悉的。 是， 比如说像是阳光下的小狮子就说、哎呀，思萌晚上好，说很喜欢思萌的声音。 对 啊，还有像葛大爷啊，以及像是用户5434都是对于思萌还是非常熟悉的啊。 谢谢大家。 所以一会儿除了关于奥运的话题，还有更多的这个人生的感悟。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也说了，你的什么选择影响了你的人生，一定得多听听我们的嘉宾思萌今天给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 对，先给你留点时间让你先好好想想啊。 对， 酝酿一下。 当然我们今天夜话首先要给大家聊的就是中国女篮的事啊。 是的， 中国女篮今天上午这场比赛好多朋友都看了。 对，我们这个同事编辑小沈啊，他本来是下了夜班在补觉，结果因为他中间醒了一会儿，然后看了一下，那会儿咱们是领先于塞尔维亚，特激动，觉也不睡了，就专门冲出来到办公室看。结果最后看完了之后非常郁闷，我们还是输了啊。 没错，是70-77输给了塞尔维亚队。那中国女篮也是没有进入到这次奥运会的四强当中。现在导播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我们下一位的这个连线的嘉宾，是现任北京女篮主教练、原中国男篮的国手张云松啊，把云指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云指您好。 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云指，还是我们先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国女篮今天的这个比赛啊，输给了塞尔维亚，无缘四强。这场比赛您肯定也是看了，观察到了中国女篮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表扬的，而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总结的呢？ 那其实中国队这几场从小组赛吧，那三场比赛再加上今天淘汰赛，那么四场比赛我们也都全部收看了。我觉得这四场比赛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来说吧，因为我觉得在这次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就是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 那么向世界最高水平最优秀的球队去进行挑战或者冲击的这么一个局面或者是面貌。那么包括在很多比赛当中，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优势，那么我们一样可以去赢下对手。但是呢，跟这些传统的强队相比，不管是我们赢过的这个澳大利亚，还是比利时，还是我们今天输的塞尔维亚，那么其实在可能一些球员对于怎么说呢，经验吧，球场的经验，然后以及对于比赛的理解上，那么如果我们的球员在能够丰富一些那么这个包括在比赛可能到关键时刻，像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时刻，那么我们的球员的心态的调整能够在准备的充分一些那我们这支中国女篮是完全具有条件，具有能力去向最高水平去冲击的这么一个目前这么一个局面吧。 当然我们了解到了塞尔维亚女篮也是欧洲的新贵，是欧洲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冠军的球队。这个球队的身体是很强硬的，对抗能力也非常强，而且感觉他们这队中这几个关键人物在关键球，包括这个超远的三分啊等等的一些神仙球，这场比赛也都进了。想问问云芷，您觉得对于这个目前世界女篮的一个格局来讲，我们亚洲肯定就是我们中国队啊，包括日本女篮实力相对比较强，欧洲大家可能这回认知到了塞尔维亚是强队，另外传统的还有这个西班牙另外还有比利时，其实也实力也挺强的，这个美洲的当然就是这个世界女篮的最强的球队，美国女篮了。那您觉得现在各个大洲这个女篮的打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感觉吗？另外又有哪些是趋同的呢？ 那如果从风格来说的话，那我觉得欧洲球队还是它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吧，那么就是它，你像包括今天的塞尔维亚，可能在场上，没有一个说能就是绝对的强点，但是呢，几个位置也没有明显的弱点，不管是进攻也好，防守也好，还是球权的争夺也好，那么包括在关键时刻，他们对于比赛这种阅读能力，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关键时刻，比如说一些超远的三分呐，然后这个。一些机会的把握，战局的把握呀，那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那么都属于不是说有这个一个普通的球员在关键时刻去敢于承担这样的责任，或者说是能够去找到这样的机会，或者甚至说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整体的这种实力，或者说是在这种场上的高水平的比赛，参加高水平比赛更多，然后积累而来的，那所以从欧洲球队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整体性和全面性，那么作为美国的球队的话，包括不管是美国也好，包括之前我们中国打的波多黎各也好，那么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偏美式风格的篮球，那更多的还是依靠比较强的个人能力， 没错。美国队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云芷，之前我们的外援福尔斯这次应该也在队中啊。 对，福尔斯、查尔斯，那么曾经效力过，包括格里纳 是 这些外援都，这些球员都是曾经效力过北京女篮的球员啊。 是， 那他们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说这个波多黎各也好，他们更多的还是依靠个人的这种进攻，然后去带动全队吧，或者去带动整体。那这个是其实一直以来也是美洲球队的一些特点。那作为亚洲球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去。吸收吧，就是一个是吸收，比如欧洲的整体啊，那这个是我们肯定是要去吸收的，因为我们作为球员来说，可能我们很难找到像美国队那样个人能力那么强的这些球员，那么聚集到一起啊，那么可能在个别的一两个位置上啊，可能有一定的能力或者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呢，从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大家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然后去完成比赛。那么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去要一个是吸收这个欧洲的一些整体的打法，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要有我们自身的特点啊。那其实不管是说美国队也好还是说这个不管是说日本队也好，还是说韩国队也好那其实 都是由我们亚洲这些球队，比如说小快灵准的这些特点啊，小快灵准，包括今天日本队跟比利时那场比赛啊，那么在关键时刻日本队也是依靠了这种外线的三分，精准的三分吧，那最后杀死了比赛啊，最后杀死比赛。那像那么包括我们，作为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我们有内线有高大的球员啊，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整体，不管是这个尤其在防守端也有很好的整体，然后我们也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球员要比日韩要这个不管是力量也好还是身高也好要更强壮一些，更高度更高一点啊。那从这块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能够去结合那么比如说亚洲的一些东亚的一些球队的特点，然后再去吸收欧洲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打法，那么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国女篮来说吧，那么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或者说是这种条件去向更高的目标去冲击。 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也是畅想说下一届奥运会啊，看到中国女篮的队员们有很多都是非常年轻队员，这不到二十岁的甚至是所以说这个阵容整体来讲是非常年轻的想问一下云芷，下一届奥运会就是三年之后，那到那个时候中国女篮阵容您觉得是否还会有更多的这个进步的潜力和空间呢？ 这一点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因为就像您所说的，那么这届女篮的平均年龄是非常年轻的，25岁啊，25岁呢，从参加国际大赛来说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很年轻的阵容，包括队伍中当中，尤其是两个年轻的内线李月如也好，韩旭也好，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到我们说三年之后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那相信这些球员他们在国际赛场上的这些比赛经验一定会更加的丰富，包括一个是从技战术方面的这种能力，然后再一个就是从心理这方面的能力。那其实像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可以很好的证明这一点吧。那塞尔维亚女篮她的平均年龄是30岁，要比我们大5岁，那其实她在关键时刻第四节从比分落后然后到逼近到反超，那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完成实现或者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依靠球员的场这种经验，就是说他无论从落后到焦灼到反超，他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打，然后他能够不被场上的局面所干扰那么从这一点来说的话，那球员他必须是你要经过千锤百炼然后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心态或者是心境。那我想我们的这届年轻的中国女篮他们在经过日后更多的这种世界大赛包括这种严酷的比赛之后，那我想他们也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另外还想问云芷一个问题，关于奥运男篮的事啊，美国男篮是杀进了四强战胜了西班牙队想问问云芷，您觉得这一次美国男篮被认为好像这个梦之队的称号不像以前那么的梦幻就是整体的实力都没有以前那么有统治力但是您觉得会有球队对美国男篮造成更大的威胁吗？ 对于美国队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美国队在很多的国际赛场上然后并没有表现出像大家所期待的或者说或想象的那种水平或者状态，但是无论在任何一个赛场，那么只要你碰到美国队，那你肯定都不可能放松，也不会放松，那么也不可能轻易的去赢下任何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即使可能美国队前面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无论从之前的热身赛连续输球，然后呢包括在小组赛当中输球那其实他们虽然一路跌跌撞撞吧，但是达到目前前四的位置，那我相信一个是肯定每支球队都会像只要是进入到这个有机会去跟美国队竞争的球队，他们肯定首先第一条他们肯定是会有希望，会有希望，也不会说会去放弃，但是他们要想也轻易的赢下美国队，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四强的球队其实谁胜谁负那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像这个这届奥运会谁能想到第一次进入奥运会 决赛阶段的斯洛文尼亚能够最后展现出这样一种状态，然后打到四强，而且目前在实力榜上排名第一。那其实从这一点来就可以说明，就是说打到这个水平，打到这个层次的球队是没有弱队的，而且谁就是说谁胜谁负都是很正常的。 好的，我们感谢现任中国北京女篮的主教练、原中国男篮的国手张云松指导，给我们带来了专业的点评。云指，咱们下回继续来聊。 好，再见。 好，再见。哎呀，刚才聊到了这个女篮和男篮，想问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嘉宾啊，京津冀之声的美女主播思萌，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不会从事女篮这个项目？因为女篮好多都是很漂亮美女啊，是吧？ 我以为你要问他，你选女篮还是男篮？ 我也以为要给我这个选项呢。 或者说会不会让自己家的孩子去参加一下这个篮球男篮的比赛？ 现在有没有在学？ 我真的给我们家儿子报过篮球班，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可能是我给他报的太早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从事篮球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因为他离篮筐太远，所以前期只能是拍球，所以他对这个项目的认识就是拍球，然后再就是跑圈， 没有到投篮啊， 对，因为他是年龄最小的那个，一直跟着跑圈跑圈，后来他就跟我说，妈妈太累了，为什么篮球要跑那么长时间？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决定影响了孩子对于篮球的认知。 我觉得这个决定对影响了他一生。 是，哎，你原来是在体育广播吧，怎么对篮球的这个认知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在体育广播跟就是很喜欢这些体育项目，我希望就孩子能够跟体育尽早的 早一些接触， 对，早一点接触，但是可能我太心急了。 是，当然你自己呢打篮球平时接触过吗？关于女篮，就是对于女篮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就是去现场看比赛咯。 不，我身边的几个闺蜜啊，打篮球打得特别好。 是吗？ 真的是，我自己没有，不是很擅长。 你怎么总是那个边缘人物？ 我是负责加油的那个。 啊， 真的，就是我觉得在看到我的好朋友在场上打篮球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帅，真的。就尽管啊，他每次打篮球要受伤，今天这个鼻骨被打骨折了，明天这个胳膊又哪个地方扭伤了，我觉得他好像总是在受伤，但是总是不停的在继续投入到这个运动的热爱的行列当中， 就丝毫不影响他对于篮球的热爱。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怎么说呢，还是兴趣使然吧。 没错啊，尤其作为女孩来讲，确实是难能可贵啊，参与篮球的这项运动。当然我们也希望思萌以后不要是属黄花鱼的溜边儿，你自己也参与进去也挺有意思的。 关键是把你儿子的这个兴趣能带回来，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没错啊，现在导播示意我已经联系好了我们前方的记者梁博，也让梁博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女篮赛后的一个情况啊。 对，小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也知道啊，咱们这场跟塞尔维亚的比赛其实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就已经结束了，所以相信今天你已经在晚间的金歌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场比赛。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去介绍一下你在场外看到的一些其他的消息呢？ 对，关于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不论从技战术，包括整个女篮的奥运之旅的一个总结，应该是大家应该了解的比较全面了。给大家说一个小的细节吧，就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因为比赛结束之后呢，队员是先通过混合采访区，然后去到新闻发布会。许指导大家都知道，这次其实来东京的时候，就是这个腿是这个这个脚是受伤了，一直是坐在这个轮椅上。当时小组赛三连胜的时候，这个也有人开玩笑说是应该给许指导配一个帽子，然后再拿一个雨扇，好像更符合这个人物的角色的一个定位。当然这个是在赢球的时候，可能大家开起玩笑来也都会比较的这种开心，或者说这个可能欢乐的这种会多一点。 对， 但是今天输球了，就是因为这不是第一次看到说运动员看到韩硕是推着轮椅把许指导带到了这个发布厅，然后许指导是步履蹒跚的一步一步的挪动走到了这个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这个台子上。在回答完几个问题之后吧，然后离去的时候也是自己先是缓慢的挪动，然后坐在轮椅上之后由这个韩硕推着他把这个轮椅推走，渐渐离我们。 韩旭 其实当我看到， 是 对这个韩硕这个把这个给推过去之后呢，感觉就是看着许指导的背影，应该说 莫名的有一种这个心酸，因为可能大家也知道许指导年龄相对来说也应该是50可能往上的一个这个年龄，又受了这种这个脚上有这种伤的话，按理说可能正常家里的老人应该会很注重休息啊，或者说是这个静养一下，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吧，可能但是因为有这个国家队的任务的需求，看着他这个就是不得不来到东京，然后指挥女篮，而且又打出了3场非常漂亮的这个小组赛，加一场这个荡气回肠，可能稍显遗憾的这个1/4决赛。真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这届的奥运会的成绩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嗯， 我们有这样的教练，我们有这样的队员，这真的是我们中国球迷之幸，也是这个我觉得对于所有喜爱篮球的这个朋友们的一种这个有幸。当然最后我觉得可能说到的就是再提到的就是中国女篮确实很年轻，我们不能说只看现在的一个成绩，我相信中国女篮未来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这种这个憧憬的空间， 对， 也希望吧他们可以把这个未来可期这个期变成这个实际的这种行动和实际的成绩，让我们在下一届大会的时候可以真正的看到他们完成自己的这种突破和历史的这种突破。 是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咱们很多的球迷啊，对于我们中国女篮的这个表现还是予以鼓励，比如说像大脚星叔叔就说，以中国女篮的整体水准，我们能够进到8强其实已经很不错了，3对3能够拿到铜牌也是很惊喜的。那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让你给奥运会再增加一个项目的话，你想增加一个什么项目？小希能不能也和我们去说一说啊，你既是在前方去采访这么多的奥运会比赛项目，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个热爱体育运动的人，那从你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会希望增加一个什么项目呢？ 这个项目我觉得看分是大项还是小项。 我替你回答了，小七，我替你回答了， 是不是游戏？ 电子竞技是吧？ 跟康乐有共同语言。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这一方面啊。 啊， 小项来说啊，我希望增加的一定是乒乓球。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东京奥运会上的设项。东京奥运会上柔道项目一共设了15个项目， 嗯， 那像柔道的这个强国日本队已经获得了9个来自柔道项目的金牌，但它总共是20金，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乒乓球可以多设几个项目的话，这对于中国队来说，作为我们国球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利的。你说比如说这个乒乓球这个少年组，这个中年老年组，对吧？12岁组5岁组，这个我感觉以后可能这个东京奥运会奖牌榜上我觉得应该就咱们可能不会再去关注这个到底拿多少块这个金牌了，当然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 嗯， 那作为如果说是真正的新增项目，这回因为我去也是看了东京奥运会新增的像滑板啊、攀岩呀、这些新兴的受大家喜爱的年轻人喜爱的这种项目。 嗯， 那其实作为我来说，我更希望是能不能够有一些我们民族传统的项目能够进入到未来的奥运会当中。 嗯， 比如说轮功。就是作为这次东京奥运会的一个表演项目去亮相，它当然只是一个这个表演项目啊，在这个应该是海之森的水上竞技场，也就是应该是皮划艇的那个场地上。那么虽然表演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但是已经成为了当天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中国队应该是中国军团应该在竞技成绩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的整体的一个综合国力，应该说在世界上都是有很亮眼的这种表现。所以说我希望如果我未来我们的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能够亮相奥运会，在世界面前上去成为一个竞技项目，可能这个的意义就在于一个是让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文化包括项目，另一个呢就是也能去有一个推广。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我更期待这些吧，就是尤其像龙舟啊，这个可能我们自己国内现在一些民族这种运动会都会进行的比较多，大家也会都看。但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我还是希望这个能够像龙舟这种项目可以早日进入奥运会。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就会感到非常自豪的。主持人， 嗯，感觉小齐啊，一直都是从我们这个国家的角度，很期望有这种能够代表我们自己强项的，或者说代表我们自己民族特点、民族风格的这种项目进入到奥运会啊。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明天的采访安排，能不能也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 嗯，那明天呢？其实我觉得，奥运会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可能作为中国队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后面的这个 一些冲金点呀、啊，包括一些这种优势项目会逐渐的减少。那当然，明天晚上我觉得最重头的就是乒乓球女团的决赛。那么这个比赛应该说，女团明天女团后天男团这两个团体项目结束之后，中国队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会再添两枚金牌，那么也为这个国乒的乒乓这个东京奥运会之旅的做一个完美的收官。另外呢，像跳水的女子单人十米台，我觉得这也是明天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冲金点吧。 嗯， 田径赛场上这面呢，明天男女的四乘一百米的预赛，那像苏炳添和谢震业领衔的男队能不能够如愿进入决赛？那进入决赛之后的话，如果可能进入决赛啊，那能不能再有新的这种惊喜？我觉得都是我们可能明天重点去关注的一些这种比赛的看点吧。 好的，那也是辛苦小齐了。明天我们继续期待你们从前方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趣好的消息。谢谢。 嗯，再见。 再见。 啊，当然刚才提到的这个突然说到了就是传统的体育项目能不能进入奥运会、 嗯、 我倒是有一个相对冷一点的思考、 啊、 我认为不一定是绝对的好事进入奥运会、 嗯、 因为项目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它必然得经过国际的各个国家的去所谓的挑挑拣拣啊，增增减减，就是它的规则有可能改完之后了它就不再是原来原汁原味的那个运动了、 啊、 你比如说武术入奥这话题谈了多少年了，但是一旦说武术要想进奥运会的话，它呈现了就可能会把很多武术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那个魂啊，有可能给去掉了不少，因为它要想要进入到奥运会当中打分的项目一定是标准化， 嗯， 所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说所有传统的项目都适合进入奥运会，其实还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当然了，我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突然又脑洞大开啊，我想到两个项目适合进入到奥运会，你俩有一非常都能参加奥运会，你俩都是国手级别的， 真的吗？ 什么呢？ 说说。 化妆，你俩肯定的，这是。当然这个底子都很好啊，长得都很漂亮。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我擅长， 你卖个关子吧，要不然待会儿告诉大家 啊，不，我直接说了吧、 啊。跳绳吗？ 跳绳，对，你看猜对了 啊。 跳绳 现在的确是到有一些世界级的比赛，只不过的确在奥运会当中啊、 嗯、 倒是没有。 是， 嗯， 所以大家继续的脑洞大开一下吧。这边我们也还想继续问一问京津冀之声的媒体主播思萌， 嗯 啊，经过了这一段沉淀，你有没有想到想要增加哪一个项目啊，在奥运会当中？ 其实我刚才想了一说到这个民族项目啊，我首先是想到那个民族运动会里看到那个骑马的那种感觉，后来我想、 嗯、 好像奥运会有马术这个项目 啊, 啊 对, 对， 所以这个也算了，已经是标准化的了。还有什么民族的项目呢、嗯、那我会想到就特别有特色的 踢毽吗？ 不是，就茶道啊这种可不可以也变成一个就是像运动的一个项目，其实它也是有一些规则在里边的吧。 嗯，对， 看谁 这脑洞大开嘛、 这个、 对，就思萌走的都还是蛮就是安静路线的那一挂、啊、 对对对对、 嗯、是有文艺范儿，文体不分家，不愧是从我们体育广播出来的美女主播啊。当然咱们今天两个话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咱们得说一说就是东京奥运会当中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奥运会里边再新增加哪一个项目让您觉得是最开心的呢？ 对，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你的什么选择影响了你的人生？刚才我们啊说，思萌是带着他的儿子过早的去学习了篮球、 嗯、 所以让孩子现在对于篮球的认知啊，好像出现了一丢丢的偏差。 对 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一种影响。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一个抉择影响到了你之后的一些人生的走向、 啊、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不怕，孩子还小，不喜欢篮球没事，可以让他去踢足球。中国足球多需要这个娃娃们呢，从娃娃抓起。 嗯，我去发现 张继科他爸早都已经看出来现实了， 对对对， 不能让思萌再执迷不悟了。 是，好，大家更多的这个留言我们也看到了，等一会儿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下半的时段我们继续来聊。 有多厉害？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巅峰对决，震撼你我，奥运最强音。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哎，是，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多看了你一眼，有可能就爱上体育，爱上奥运会了。各位啊，欢迎继续收听的是体坛夜话，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孟莹。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另外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原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现在是京津冀之声的美女主播思萌。 大家好，我是思萌。 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由我们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今天这一天东京奥运会的一些赛事赛况。 对，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着重和大家分享到了女篮今天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一则消息，其实跟我们的关系并不大，但是呢让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酸涩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看到韩国女排他们今天呢竟然是以3-2战胜了土耳其，9年之后重返到了奥运四强。 对啊， 我们前一阵子也是刚刚总结了咱们中国女排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一个表现，的确是让我们有一些唏嘘。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啊，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听到赛场当中放的那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中国女排姑娘和郎指导，其实也都是对于他们有未来有一个更好的期许。 对， 但同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的邻国韩国女排他们的一个表现呢，我们也想去分析分析他们，并且也是看一看我们啊。 是，韩国队3-2战胜了土耳其，而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0-3输给土耳其。 对， 所以这个，哎，我们总是觉得亚洲范围的中国女排打韩国女排呢像玩一样。 对呀， 是吧？那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差距到底在哪里？通过这种差距我们能够分析出什么，能够学习到什么呢？马上来连线专家吧。 哎，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 是，马上邀请的是北京晚报的资深排球记者孔宁老师，把孔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孔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们好，都是熟人啊。 欢迎您啊。 欢迎欢迎。孔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直白的了，就问了，韩国女排进入四强，很多人感觉到意外啊，为什么他们能够有点爆冷的进四强，而且赢的是土耳其？另外，韩国队这个老将金软景，那真的还是那么的厉害吗？有什么值得跟我们借鉴的吗？ 我就说啊，我的感受啊，以及分析啊， 你们可以接着问啊，这个话题啊。 嗯， 我今天分析的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看到韩国女排3-2战胜土耳其的时候呢，也是小 shock 一下，就是小震了一下啊。但是呢，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的。后来因为这样，韩国女排在本届奥运会的表现我一直在关注。因为她被就是抽签嘛，她分在了日本那组。既然韩国分在日本那组，肯定东道主觉得是手拿把攥能切掉韩国队，起码是他们囊中之物，能够成为他们的阶梯，出现的阶梯的。 嗯， 这一个啊。然后呢，韩国呢，在韩国女排呢，可以说在今年的世界也是因为疫情嘛，没有比赛，对吧？然后呢，到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就是今年是女排联赛的赛场上打的是稀里哗啦啊，对，打的是稀里哗啦，而且呢。在这个之前还爆出了一些丑闻，就是说霸凌事件呀，就是导致国家队把这个李多英啊，还有这个给开了。 嗯， 哎呀，这主力开了怎么办呀？还一个主攻一个二传，这挺麻烦啊。而且呢，完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又看到这个金砖井的状态也不太好啊。你看，这是奥运会前的啊。 嗯， 完了呢，整个奥运会一上来。我觉得韩国队还是不一样。一个，这支队伍其实备战奥运会备战的是非常缜密的，说明他人家的备战是非常缜密的。而这个队伍的备战，包括金砖井的状态的调整啊，把劲儿留在了这好钢啊，用在刀刃上，留在了奥运会。这说明人家是有心思的，有备案的，有预案的。然后呢，在整个奥运会当中啊。该输的确实打不过啊，比如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垃圾。但是他，你发现了，他提前几乎出现了，就是他赢得了该赢的比赛，3-2打败了多米尼加，这很重要。然后呢，他又是3-2很关键啊，打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因为那场比赛，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一说天时地利人和的，都跑体育的都明白啊，人家。日本是准备要切下这场比赛的， 对。 但是呢，恰恰呢，由于这个，我觉得全队备战呢比较详细的在于心态的把握，因为让我想起了里约的巴西，就虽然不能这么比啊，类似于就是日本东道主的日本，本来整体实力不够强，但是他的心态很不稳。那么他第一局是输掉的，他跟韩国队第一局是大比分输掉的，也就是他主场压力非常大。那么韩国队是抓住了他这个心理，猛攻他的这个侧翼。那么导致他很难受，然后呢，他还是有自己的实力嘛，那扳平去追分。不过呢，金软井的表现是确实是，这个鹤立鸡群，我觉得这是相当出色。他那么3-2能战胜日本，这很关键的，其实已经出现了。这个呢，确实是人想不到的啊。他从那不是死亡之组，但对于他也是死亡之组，对于韩国能出现。出现之后呢，可能大家伙觉得到这儿了啊，也就到这儿，甭管对谁吧，基本上就没了。但是对的是土耳其，土耳其队的状态大家也看到了啊，非常火爆。那么今天土耳其的姑娘也哭了半天啊，我看这个也是被淘汰，他们心有不甘，但是比赛打得也很艰苦，也就很险吧，很险胜。但韩国队还是能淘汰这个土耳其，时隔9年，2020伦敦奥运会之后啊，进入了奥运会的四强。可喜可贺，而且呢，也是亚洲唯一一支的这个球队了，进入四强的，说明全队的备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金软井的整个的个人魅力和素质，就是他呢，不管是文化素质，还是涵养，包括自我的调整、自律性非常强，还有人文关怀。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他之前因为朱婷有伤嘛。他还跟自己没关系的比赛，他还去看望朱婷。 哦， 啊，知道郎导要走，还要看望郎导。其实我记得有一个特有意思的，我说一个人啊，江川啊，北京男排的江川。其实在国家队打那个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啊，这前两年了，在韩国站。那么金砖井跟他没关系，开着车，自己刷开着车，非得到这个那一站，韩国那一站比赛，完就看跟江川比赛。然后呢，就是赛后还跟他一起寒暄啊，俩人合影。因为金砖井来中国联赛打过球啊，所以他也参加过全明星赛，所以跟江川呢认识，啊，作为朋友，我觉得沟通起来，人家这种大气啊， 这种素质啊，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嗯， 包括自我的调整，他年龄很大了，体能已经没有不以前了。他我觉得自我的调整，说明赛前的备战对自己机体的调整是很自律的。这一点类似于32岁的苏炳添，我觉得这是优秀球员的素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个人上，就是我们中国队，我也没有说的一个备战啊，说了一个个人呢，因为就针对性的啊，这个你先看人个人性。他话我还说一点，第三点就是他们那个主教练啊是拉瓦里尼，拉瓦里尼呢是意大利籍主教练。那么在其实，在整个亚洲乃至国际赛场成绩并不很出色的韩国女排，拉瓦里尼还是带出了一定的成绩。首先最重要的，他带队打进了东京奥运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并且在东京奥运会上有所斩获，打进了奥运会四强，也不是谁能打进奥运会四强，日本女排中道主都没有了。里约奥运会男排的铜牌，美国男排小组没出现，女排的卫冕冠军中国女排被淘汰。当然了，今天这个人们看好的意大利女排0-3输给了塞尔维亚女排，被塞尔维亚女排淘汰出四分之一决赛的淘汰了，都没进四强，延续了这几届奥运会不进四强的魔咒啊！所以也不是谁都能进四强的，所以不要老看哎呀，怎么韩国就进四强了？那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应该能随便进，不是一届输一届。我觉得还有拉瓦里尼，他对韩国女排的改造，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因为韩国女排身材要比日本要好，但是整体实力比中国差。他根据韩国女排的特点呢，他在原来韩国女排的这种防守啊、串联呀、都丢掉了。那么拉瓦里尼实际上是意大利籍的主教练，他属于拉丁派，所以他把这个技术这些活呢给补得比较好，而且呢眼界比较开阔。那么整个来讲，我觉得外教啊，和这个本土球员的磨合未必很好，但是拉瓦里尼我觉得是成功的，就是融合了韩国球员的特点，并且结合了。并围绕了金元景所布置的一套战术。我说的围绕，不是说让金元景都让他下分，当然他是28分，比如得分王啊。 嗯， 但是金元景的存在，他是能够牵制对手精力的。同时呢，金元景这名球员，他不光是得分啊，他是一传啊，防守、串联、拦网、发球，样样都好。确实，他具备了什么呢？这是球星。就在全队最困难的时候，我作为队长，无论对方多么强大，我作为队长能够把我的队伍带出来，能够杀出来，这是球星。我觉得这个地点，我觉得很多包括中国运动员都应该去学习的啊。我觉得这几点吧啊， 没错啊，是孔老师分析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另外关于中国女排这几天大家逐渐的在沉淀一些所谓的冷思考，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媒体各种各样的分析，对未来的猜测啊，孔老师这几天有没有您也沉淀一下啊？对于中国女排未来，那个女排未来人员的这个构成，包括新主帅啊，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思考啊？ 是这几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分析咱都分析完了哈、啊，不过心态也好哈、啊，压力也好，光环也好，包括备战伤病啊，包括新周期的新人，那是分析。然后呢，你现在说的这问题呢更深一层了，就是往后展望了。就是怎么办？其实这一点呢，我没有完全想好。但是我觉得中国女排肯定会延续她的这种好的东西传承下去，因为这支球队的老队员啊，你比如说闫妮啊，比如说这个，比如丁霞岁数也不小了哈，都会随着今年还有全运会啊，全运会后陆续就要退出一线舞台了。那么老将就要退役，那么意味着呢，我们年轻的选手呢就要涌现。就是推着你往前走，我觉得中国女排的这后备人才力量啊还可以。我不是说马上就能出百年不遇朱婷这样的，就是说整体的人才还是可以的。那么包括世青赛亚青赛看到的一些球员，包括不具体说哪个省份了，就是不都是有人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还有机会。还有呢，主教练呢，你肯定是奔年轻的主教练走了，他未来是。要传承嘛啊！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想好更合适的人选 啊， 还是 那个有没有可能是外教啊？外教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不太可能 啊 啊！我这个点，我觉得我基本上否了。 是 哦，对，这外教，因为无论从男排来讲，女排从来没有过，女排有外籍教练是体能师， 啊、 但没有说主教练的。所以我刚才又说拉瓦里尼能跟 韩国能融合一起不容易。 嗯， 我觉得就纯外教来教中国女排，中国女排风格特点跟日韩都不一样，跟欧洲也不一样，欧美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教练能够教好中国女排，而且我觉得这种传承，中国教练更熟悉中国女排的特点。我觉得还是中国本土教练，而且本土教练必须崛起。 是 我们未来必须本土教练来执教，但是是不是年轻，年一少一少一老，还是少老还是少少配？ 嗯， 少老配，这个就有讲究了啊。 是，好，孔老师今天跟我们分析的是非常的透彻啊，也请孔老师继续的沉淀啊。 嗯 啊，过几天肯定随着各种新闻出来了，孔老师再结合当时的新闻给我们做最新的分析，好吗？孔老师， 好， 我们改天再聊。 好， 哎， 好， 好嘞，再见了。 好，再见。 确实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啊！从对于这个女排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能够感受到，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其实也有存在低谷的时候。这一点想问问京津冀之声的美女主播思萌啊，中国女排这一次的这个失利，让你在人生感悟上有哪些不同的这个理解呢？ 这给我开个话筒哈，让我说一下。其实刚才听孔宁老师在评论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因为很多之前我在体育台的时候，也是在晚间这个时间，经常跟孔宁老师进行保持联系。 对， 当时呢，一般都是孔宁老师在分析中国女排啊，目前怎么样，遇到什么伤病的问题啊？我好像觉得伤病一直都是在困扰着我们中国女排，所以这一次呢，包括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遗憾，因为。说实话，在出征的之前，大家对于女排抱了太大的希望，而且女排这么久以来一直给我们那种就是精神也好啊，那种动力也好，他们就是不怕失败，每次都是要打满五局，最后那个韧劲儿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但是这次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出韧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大家心里有点不太适应这样的节奏。但是肯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伤病是最主要的。 是， 反正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中国女排她赢我们会支持，但接下来如果她不能因为这次没有取得成绩，我们就对她全盘的否定。所以以后呢，可能回来我们总结经验，女排我们仍然还是非常非常支持的，非常非常爱他们的。 嗯，是。未来有没有给自己家孩子报个排球班啊？男排。 哎，还真是我们家。我又要提到我儿子， 你看来真的是让他什么三大球都要接触一下，是吗？ 真的，我想到了，他既然对篮球不那么喜欢了哈，我想，因为他们学校最近在打排球，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妈妈，你看我打排球，胳膊上还出了几个那个紫点 的，对， 然后我就要跟他传授经验，我说妈妈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排球班的，那个时候我有多努力，我的胳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是想给他培养一个这样一个兴趣， 不怕困难啊，对 对，但是呢。可能就是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机会让他参与其中，尤其是像这种大赛啊，让孩子能够多在电视前多看一看，多有一种参与感，让他有的聊，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知道规则，那接下来对他喜欢这项运动还是很关键的。 是，而且我认为有两个运动能非常好的培养人抗击打的这一下，就是所谓的经受社会的毒打等等的，就是有经常我们说到了人到社会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是吧，孟莹？ 对， 俩项目，一个我觉得是排球，别人扣球的时候啪啪那么扣，真的是无情啊，这铁手无情。另外一个项目什么？拳击。拳击就是对手拿这个拳头打你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躲不过去，那就得被人打了。然后打了你， 真的是拳击那项目，有的时候看的让人特别心痛，因为真的是当场。你看邹市明当时每一场比赛，虽然可能得了金腰带，那一刻绷着金腰带的同时，眼睛啊、嘴啊、鼻子啊， 伤痕累累， 已经伤痕累累，肿的已经眼睛恨不得都睁不开了。那时候觉得，哎呀，有点残酷。 是所以你们俩对于拳击，有兴趣吗？平时？ 哎，你别说啊，我跟你讲，我在小的时候，因为我爷爷特别喜欢看拳击比赛 啊。 以前央五在每周日好像是上午，他都有固定的转这个拳击比赛的这个时间嘛啊。 是。 然后我每次去他们家的时候，真的他就在看那个台，我都不敢看，因为我就 和思萌刚才的感觉一样，当时也小，就觉得很血腥，而且很残忍。 嗯、 运动员干嘛要这样去虐自己，把自己打的就是浑身鲜血淋淋的？尤其这个脸，你就看嘛，恨不得五官没有一个地儿是好的， 对， 五官挪移了。 对， 他基本上比赛开始的时候还是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基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就脸肿的已经脱相了， 就他已经经历过了还我票票权了啊，所以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了， 面目全非。 对对，但是后来发觉。就长大之后慢慢对于这项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啊、 嗯、 以及现在看到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去接触这项运动、 啊、对， 其实我自己也尝试过几次这种有点像是搏击操、 啊、 就不完全是拳击了、啊、 感慨了吗？后来感慨了， 嗯， 因为我了解孟莹，我非常了解孟莹性格，她平时踩一个蚂蚁都不敢的这个人是肯定不敢， 慈悲为怀是吧？ 不是，现在很多人从事拳击这个运动是为了释放压力， 对，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工作当中压力没有地方释放，又不可能把这个、 嗯 这个东西转嫁给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亲人啊，那这个时候有这么一项运动可以把自己的压力释放出去，那何乐而不为呢？ 是，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人生的感悟。 是的、 啊、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啊，的确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哲理从你的心中产生出来。 对，而且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说到拳击这个项目啊，就是因为在这个东京奥运会拳击女子64到69公斤级的这个半决赛当中呢， 是 我们的中国选手谷红是以4-1战胜了赛会的3号种子 牛， 哎，美国选手琼斯他已经晋级到决赛了、 嗯、 谷红接下来将在决赛面对的就是头号种子土耳其选手索尔梅内利、 啊、 那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去连线一下、这个原北京拳击队的运动员，现在也是国家级的拳击裁判员贾宁贾指导，请他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比赛，并且呢也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去普及一下拳击这个项目。他已经不仅仅是我们曾经看到的那种很血腥的感觉啊，应该对他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是，等一会儿10点过后体坛夜话还会精彩继续，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来聊， 一会儿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夜间啊，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东部北部地区呢预计会有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请您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雨，出行注意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呢，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体感较热，外出时请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的隐患区域游玩。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3度到2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届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然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孟莹。 在直播间当中，本期节目还邀请了京津冀之声的美女主播思萌。刚才在前一个小时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她对于体育的领悟。 嗯，那也有请思萌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我是思萌。 嗯，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啊，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一则东京奥运会关于拳击比赛的消息。我们中国选手谷红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了赛会的三号种子，美国选手琼斯将会和头号种子索尔梅内利来争夺这个64-69公斤级的这个冠军。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我们将要连线的是咱们北京拳击队的运动员，原北京拳击队的运动员啊， 是 现也是国家级拳击裁判员贾宁贾指导，听他来跟我们大家去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那现在贾指导的电话也已经在线上了啊，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您好，贾指导。 主持人好。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谷红的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提气。那您能不能也先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个关于比赛的一个重量级，在我们拳击当中它是如何去划分的呢？ 嗯，好的。对于我们这个奥运会来讲呢，我们现在男子分为8个级别，女子分为这个5个级别，就是在奥运会体系里面。那么谷红这次相对来讲这个实力是很强的，在这次奥运会当中发挥出了自己这个最佳状态，最高的水平。那么所以这个女子和男子这个级别来划分呢，我们有赢量级、羽量级、轻量级到次重量级，再到最后最大的这个中量级，这是女子的5个级别，是这样。 那当然今天谷红的这个表现啊，像我们说的很提气，而且我们还看到有微博当中的朋友说谷红说话是细声细语的，感觉都不像是打拳的。您能不能也和我们去点评一下谷红今天的表现呢？ 谷红今天发挥出了自己这个本身这个就是应该有的这种技术水平，发挥得很好。而且相对来讲，谷红这几年这个在国内的比赛也是蝉联了很多的冠军头衔，也是实力具备，应当打出这样的一种水平。但是在奥运会当中，大家知道这种奥运会比赛是这种世界性的最大型赛事，那么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客观因素啊、不可抗力的这种因素等等。但是我们中国的选手谷红这次发挥的非常好，闯入了这个最后的决赛，那么他的对手其实也是很强劲的一个这名运动员。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挑战性。 当然我们也看到啊，他将要面对的这个对手是头号种子，谷红呢是2号种子，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决赛的对手，您能不能也和我们简单的去前瞻一把？ 谷红这次决赛面对对手呢，这个实力很强，那么在这几年的这个世界性赛事当中，斩获了很多这种冠军头衔。谷红这次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的实力也是完全具备的，主要就是看双方运动员在临场当中呢，因为这个拳击项目它是大家都知道是勇敢者的运动，对吧？但是这两年呢，我们这个普及程度、大众参与也非常好， 那么这个杀戮到最后的决赛，对于整个运动员们这个心理素质、技战术的发挥、临场的表现，这是牵扯到这个事关很多方面的发挥，是这样。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二号种子，他是头号种子，其实相差也没有多大嘛，所以的确就是要看啊。您说 实际上他们这个水平是旗鼓相当的， 对，不相伯仲嘛。 对对对，不相伯仲。这个徐若曼这两年他的决赛的对手在整个这个欧洲地区的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基本上这种大型赛事当中成绩也是在冠亚军，这几年获得了很多，所以说实力不容小视。 嗯，那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在我们国家目前它的这个普及程度还是不错的啊。那能不能也简单的和我们分享一下拳击目前就是我们大众参与的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嗯，这个这几年实际上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在这个各个拳击俱乐部啊，包括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退役运动员在退役之后进行了这个开办了这个拳击俱乐部，所以说对大众的这种拳击的普及。普及的程度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大家大众们不像以前一提到拳击可能就是感觉很这个有点害怕呀，或者说 比较血腥啊。 对对对，比较血腥，很残酷啊。 嗯， 其实真的没有，因为我们的拳击是在一定的规则安全保护之下，那么让双方运动员在体重水平技术水平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线的情况下来进行这种比赛，实际上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头盔啊，有裁判啊，来去对这个比赛整个的这种规则的这种尺度的把控，实际上安全性还是很好的。所以说大众们通过拳击的训练，因为拳击不单纯是在拳台上勇敢者的这种较量，最主要它是综合素质的训练，比如说啊跳绳整体的协调性啊，离球整体的反应啊，再到我们这个包括这几年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也有很多呢小朋友进行这种拳击专项训练，特别是对孩子们这种心理素质的这种锻炼，不单纯停留在这种某些这种表演性的这种，比如说像这种跆拳道啊，或者说这种对吧，它不单停留在这种表演性上，拳击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这种青少年包括很多的大人来讲，对，学到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能力，包括对我们意志的意志力的培养，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是技击功能是充分的展现，这是拳击运动很直白的一个特点。当然贾指你好啊，我想问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女子拳击运动员一般会不会配男子的陪练的运动员，就是平时会不会跟男选手进行这样的练习啊？ 哈哈，你这个问题问的相当专业了。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女选手来讲，在一定程度之上是要有我们的那个男队员来进行陪练的，尤其是我们在奥运备战周期的时候，这个我们国家的女子运动员，会被他的陪练，他的对手就是我们的这个男子运动员，有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男选手他要模拟模仿我们这个，因为进入到奥运决赛圈，我们国家这些他的对手，我们选手他的所要面临的对手，要去模仿他们的打法，他们的技术、力量、速度等等，好让我们的运动员在实际训练当中就能找到像奥运比赛节奏的这种感觉。 是， 对啊。 当然对于拳击这个项目大家最直观的认知就是拳击的这摆拳、直拳、勾拳、组合拳、各种拳。想问一问贾指，就是这个各种拳的出拳这个每一个队员他会有自己的绝招吗？还是说这个在拳击当中会更加侧重于某一个这个拳的这个训练呢？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像我们国家的古红，对吧，我们这个古红的这个身体条件非常好，身高臂展，包括我们的他的整个的技术打法都是技术性非常好的，那么所以每名这个拳手他都有自己的这种擅长的拳法，比如说他擅长于打直拳控制距离，对吧，但是相对于来讲可能有一些选手呢可能身高技术特点可能他是属于这种拼打型类型，可能勾拳摆拳会更多一些，那么每名选手都会有自己擅长的拳法和技术特点。 是，当然像我平时 真的挺喜欢拳击的，而且我也是请过教练啊，在这个健身房确实也练过这个拳击，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而且这比如你想减脂肪啊什么的，这个最好的一个运动了啊。再有一个是这个，尤其男生的这个力量啊，非常有效果啊。但是我旁边坐的两位美女主播啊，想问问这个甲子，女生啊适合玩这个拳击这个运动吗？ 实际上现在来讲，这几年啊，到现在女生啊，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对于拳击这种钟爱热度实际上会是越来越高涨的，甚至有点都超过了我们的这个男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女生现在我们第一要通过拳击啊，要掌握保护自己的这种能力。真的有的时候你出一拳，一个直拳，一个摆拳，可能男生或者对方他真的会被你吓到。啊，哎呦，练过很不一样，很专业。 是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女生通过拳击训练，她真的能够通过沙包、手把，通过实战的对练，她在这种高强度的当中，她会有一种出汗的过程，她是对自己一种信心的一种大增的一种运动。 嗯， 而且怎么说，意志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是的，通过甲子介绍，确实非常专业，大家对于拳击有更多的一个细致的了解。 对。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啊，在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机会去为大家普及拳击这项运动，以及关于我们普通的朋友们参与到拳击运动当中能够带来的这些好处。希望有机会甲子能够给我们再更多的去做一个介绍，好吗？谢谢甲子。 好，谢谢。 再见。 谢谢甲子。再见。 好的。 啊，刚刚通过了这个国家级这个拳击裁判员贾宁指导的介绍，二位啊，有没有接下来想要去从事拳击的这个想法呢？思萌和梦莹。 思萌来先。 其实我在我之前还真尝试过，因为之前找了、 你怎么什么都尝试过 所以他是体育台出来的， 比较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吧。然后当时有的是私人教练，然后说你体验一下拳击的感觉吧，就是在做完所有的体能训练之后，他说你打完之后你会觉得会心情特别好，然后我就试了几次，真的是每次打完就发现那个出汗是特别快的， 对， 就几拳下去一会儿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汗了、所以它的可能那个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嗯，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释压的很好的运动， 对，放松一下嘛。 梦莹呢？ 我也尝试过然后我还其实蛮喜欢的。但是就是可能自己因为比如说像这种力量啊，还有一些脚下的这个移动速度啊，还不能够很快的去适应这个项目，所以其实也是当时练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特别好的去坚持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的确还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我们其实在节目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也会有一些奥运会其他的比赛啊正在发生或者是已经结束。 是。 比如说有一场比赛呢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像乒乓球这个男团的决赛，我们已经很顺利的啊进入到决赛了。 看对手是谁 啊。哎呀，是在我们节目刚开始那会儿啊，一直是看着赛会的这个二号种子德国队和三号种子日本队， 对， 哎，在较量。你们猜最后谁赢了呢？ 德国。 哎，你别说，思萌还真是。虽然现在对于体育没有就是参与的没有那么多了啊，但是还真是一下让你给猜准了。 嗯， 对，德国战胜了日本队，所以呢，最终跟我们在决赛将要较量的就是德国男队了啊。 对 啊、那女子这边呢，就是我们和日 本 队来争夺金牌。 是啊、当然刚才聊了这个女子拳击的话题，二位还真的是没考出你们俩，你们俩都曾经练过这个女子拳击。 嗯， 确实是，尤其是广大女同胞啊，这个防身必备是吧？得您得有一手这武术啊、绝技、拳击什么的，然后走夜路也是比较的安心啊。另外还有助于家庭的和谐。好。现在我们导播已经示意我了，马上已经连线好了金泽在线上啊。金泽是在东京结束了一天繁忙的采访，把金泽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看到金泽今天啊是在咱们这个花样游泳的双人自由选的这个决赛的现场啊，得到了一枚银牌，很珍贵，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军团还蛮不错的一个收获。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在现场看到我们这个中国选手的表现呢？ 其实今天两位姑娘表现的都非常不错，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老将了。那么其中 中一位是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并且夺得了一枚铜牌和一枚银牌。那么另外一位呢，就他们两个人搭档是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周期以后开始搭档的。 嗯， 然后在此期间呢，其实，黄雪辰，不好意思，有点短路了。黄雪辰他其实是有一个很也不算是秘密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吧。在参加这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之前，她其实是怀孕并且生了孩子。 哇，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妈妈怀孕啊生产是一个非常伟大并且非常辛苦的事情。 嗯， 她为了能够让这个小宝宝健康成长，她是体重激增了60斤。 哇， 那么这个60斤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你生完宝宝以后你在恢复期什么时候恢复都可以，但她不可以，因为他是运动员， 是的， 所以他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来备战这次的东京奥运会，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60斤全部减下来，而且所以才看到就是在今天电视上我们看到他这样的又非常完美的身材。那么在赛后呢，其实我们有采访到他，说我想问问他，就是可能是女生关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做到减重这么多的。他跟我说第一句话就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嗯， 因为他们是为了特殊的需要，他每天基本上早上只吃一顿饭，然后就是不停的锻炼，然后 他们的运动量很大嘛。 没错，而且种完桑拿以后他还不能喝水，因为好不容易减下去的体重你再喝水的话可能又上来了。 哇， 所以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复，其实身心都是受到一定折磨的。 嗯， 他跟我们开玩笑说，当时看到蒸桑拿水，看到洗澡水都想喝，就已经是这样一种状态了。 嗯， 但是为了这届奥运会，他其实是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包括他的搭档也孙文燕也同样如是。那么其实两个人都算是老将了。这一届其实想拼一块金牌，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今天是扮演了两条青蛇， 对， 一个可能是小青，一个可能是白娘子。 嗯， 在水池里翩翩起舞，穿着绿色的这样的我们的运动服。 嗯， 我至少在现场我们看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姑娘太美了。 嗯， 而且是那种柔美与力量，而且就觉最后也是得到了96.9的高分。其实他们这次的比赛成绩已经到了一个历史。依旧是银牌，但是是比之前参加的两届奥运会都要高的这么一个分数，但是那和俄罗斯队可能发挥的更好一些，得到了98分的高分，最终是夺得了第一。他们两个人可能这是最后一届奥运会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没有很遗憾的地方，因为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就是老将来参加奥运会，他们享受的可能不只是站在奥运赛场上的那一刻，更享受的是为了备战奥运会自己所付出的那种艰辛，他们也非常的享受，是不是？ 对，当然我觉得这枚银牌啊，对于他们在前期付出的那些努力应该也算是值得了，尤其像刚才金泽提到的这个我也忘人家名，黄雪辰，对，他前期从怀孕生宝宝到之后又尽快恢复身材，再步入到赛场当中，的确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个话题呢，是想听大家去说一说，让你给奥运会再增加一个项目的话，想增加一个什么项目。那金泽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更想把中国武术再重新请回到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因为不管是在国内和国外，武术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比较熟悉的一种运动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国外可能有很多人他会看到，比如说李小龙、成龙他们这种功夫， 对功夫， 他们可能对于武术对更多的是功夫的理解。但是很多人就因为成龙和李小龙也练起了这样的功夫，其实很多人对于这种中国的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那么我觉得这种了解再加上如果这个武术能够再重新回到我们的奥运会当中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这个项目更加的发扬光大。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也期待着有这么一天嘛。那当然今天金泽也是采访了一天很辛苦了，能不能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明天你的采访安排是什么呢？ 明天我依旧是跳水项目，明天我将看女子十米台的跳水。那么其实这块金牌我们应该也是势在必得的。 嗯， 包括在收官战，我们还有男子的十米跳台，我们都希望这两块金牌能够落入我们中国队的囊中。 嗯，我们也看到啊，咱们中国小将陈芋汐和全红婵呢都是排名一二啊，顺利的晋级到了决赛。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明天金泽能够在现场为我们带回好消息，也预祝我们的中国军团能够明天取得好的成绩。辛苦了金泽，我们明天继续保持联系。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再见。 啊，刚才又是提到了武术入奥的问题，我这还多说两句，因为之前几年之前我跑过武术好几年，还了解这方面。武术入奥一般现在认为有两大难题，一个就是标准化，如何来这个标准打分， 又是我们刚才纠结的这个点吗？ 对，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技击类的项目在奥运会已经扎堆了，非常多了，对吧？这不空手道现在也进来了，这比较难。另外一个，如果你把武术变成一个表演类的项目，那打分的项目想要进入奥运会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有重重的难度吧。 嗯， 这边看到好多朋友都在还在聊体操之前的事儿，我看到两位朋友一直在争论啊，其实他们俩在争论的就是对于一个项目的这个规则的理解啊，规则非常的重要啊。想问一问我们今天的嘉宾思萌，体操这个项目你最喜欢看的是哪个单项呢？ 嗯，我自己最喜欢看的是平衡木，因为我觉得首先从事这项运动的这些运动员们体型都特别的好看。 嗯， 然后呢都是那种修长的，尤其是在平衡木上，就是那一刹那跃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就是真的那一瞬间是特别美的，是超越了人的那种感觉一个极限吧。尤其是咱们中国队的这几个选手，而且我觉得这几个小选手长得也很好看， 甜甜的， 对对对，然后看着他们在平衡木上这跳跃翻转，就觉得是一种非常美的享受。 旋转跳跃， 哎，我也想到了， 不能闭眼。 对，刚才我们说这个体操项目啊，这是展现了一种女性的美，但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项目同样也展现了另外一种女性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奥运赛场当中新进加入的这个项目攀岩。我们的记者林苑今天也到前方进行了采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林苑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她的感受。林苑你好。 林苑你好。 孟岩你好。 嗯， 哎，康乐你好。 还有一位老朋友。 对对对，跟林苑打个招呼吧。 你说一句话猜一下。 林苑你好。 猜出来了吗？ 他懵了。 多说两句吧。 有一点懵。 我跟你再做个提示吧，他的声音在我们当时那一波一块这个工作的同事当中啊，甜度值爆表。 哦、 不是。 跟孟岩很像。 你看还是非常了解的啊。 嗯， 对，今天是老人回到家中了。 嗯， 对对对，所以也想听林苑跟我们讲一讲啊，今天你到前方采访这个攀岩这个项目你的一些感受好不好？ 攀岩这个项目确实是冬季奥运会上会受到比较大的关注，因为这也是在这次的奥运会当中五个新增项目。那我也是看到在今天的女子的预赛当中的这个资格赛里面，一方面是关注我们中国选手宋艺玲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很多我们在平时的这种世界平行世界当中我们不太能够见到的这么多优秀的女性在攀岩领域当中的高超的技巧。那今天在现场也绝对是被他们折服，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场地的设置还是非常的有难度的。冬季奥运会的攀岩呢是一个全能的指标来考核队员，他只有两枚金牌，男子全能和女子全能。那在这个全能的当中呢，包括三个项目，就是速度、报时还有这个难度这三个分项。那我看到这个场地当中只有速度的这个比赛的这一条道，感觉和我平时就是见到的这个攀岩的这个设施比较的相近，那大家选手们呢基本上以不到十秒钟的速度就从底到顶端，就是蹭蹭几下就到头， 就很像壁虎唰唰唰唰唰一下就上去了那种感觉。 对，你形容的非常准确，我就不能说是像这个灵长类的猴子什么，真的有点像壁虎的那种感觉。 对对， 它贴着这个岩壁特别快速的就达到了顶端。但是后面的那个这两个项目，一个报时一个难度呢，就像是在冬季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 宣传推广片当中所介绍的那样，就是用你的手指和你的意志去征服一面墙 啊。 在这个征服的过程当中，就是考验的是你的判断、你的思路，你在这种最全身的这种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你手指之后，大脑可能会供氧并不是很充足情况下做出的正确的判断，以及你身体整体的这种协调力。那在今天我们看到女选手来征服这个很有难度的岩道的过程当中，她们真的是大家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技巧，但是呢，大家想要去征服这面墙的这种意志力都是足够的坚定。因为可能比较于前一天的男选手来说，女选手的这个力量肯定是要会稍差的，但是在这样的难度的岩壁的面前，其实大家也是在用着他们自己不同的武器。有的人呢是柔韧性非常的好，就可以用非常难以想象的姿态来挂在这个岩壁上去寻找下一个支撑点。那有的人呢，他就是力量，腿部的力量是非常的出色，他选择向上的方式呢就是这种跳跃式的。那男选手可能更容易做到，但是女选手真的就是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啊。不断的有人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失败，但是大家下来之后又赶快又继续的重新在规定时间到之前再去重新的一次一次的向上攀爬。尤其是有一位在四次的世锦赛中连续获得冠军的日本的老将野口启代，那他也是以31岁的在这些选手当中算是高龄的年纪来挑战这个岩壁，非常非常的出色。他整体的这种身体的状态依然是保持的非常好，而他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很多的思路，也是让大家觉得观众会忍不住的鼓掌。会为他感到非常精彩，为他叫好。 是通过林苑的介绍，大家对于攀岩有更多的一种期待还有认知，也希望林苑明天能带来更加精彩的报道。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谢谢，再见。 好，再见。 哎呀，说到这个极限运动这一类的，想问问我们的嘉宾 有没有参与过。 思萌，你肯定参与了，你有没有没参与过的 极限运动？哎，说到这个攀岩，我还真尝试过一次，但是后来 真是来对了。 后来我真的发现我这个上肢力量还真是不够，这个东西 对 这个上肢力量必须得特别强才能够继续这个运动，所以我当时就放弃掉了。 梦莹呢？ 我也尝试过，全问到点上了啊！就是当时那个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但的确就像刚才林苑介绍的，暴食和这个难度啊，的确它会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会比较难。而一般在攀岩馆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设计的那些路线，它是分难易等级的。所以普通的爱好者，我们从最初级的、最简单的去上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大家也可以去多多的尝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没错，手必须得有劲儿。啊，就是举个例子，仿佛你得有武侠小说当中九阴白骨爪那种指力， 对，而且不能留指甲。 对呀，能非常有劲儿的手再加上躯体的灵活性，也像武侠小说当中这个同样也这个英姑也是在《射雕英雄传》当中的这壁虎游强弓一般的，这非常的灵活，再加上您的这个腿部、腰部的力量也都得非常的足够，才能够参与这个攀岩这一类的活动确实这个是极限运动当中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了。 对， 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提到了这个真水无香，说到了再次听到了思萌的声音， 是还是那么耳熟， 好熟悉的， 还是那么甜美啊，真的是回到我们这个老家啊，感觉还是非常好的。也希望 这个时间段也是星光体育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听我帮您回顾一天的体育， 常回家看看吧。 是，好，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今天节目是由梦莹、康乐还有思萌共同为您带来的，让我们在一首传奇的歌曲的伴奏之下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的是东京快报。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再也没有。